时间下午两点整。 台铁4717区间车今天在平溪线望谷十分间出轨，平溪线各列车从11:50开始全都延迟，事故原因、影响列次还有人数都还在统计。中华航空一架载了155人的航班，昨天从台湾飞往日本富山机场，但是天候恶劣，尝试降落3次没有成功，决定转降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日本媒体报道，过程中驾驶员表达燃油不足，要求优先降落。日本国土交通省认定属于重大事件，运输安全委员会决定启动调查。华航今天回应，这架班机初步回报，机场考量确保安全上游，又没有及时获得富山航管优先引导，才向富山航管宣告紧急状况，同时获准优先降落名古屋中部机场。安全降落之后，油量还在安全限度上，及时避免了油量不足的情形。民航局指出，昨天接获华航通报，已经派人调阅资料分析，初步了解这架班机的确喊了遇难求救讯号 Mayday， 不过是不是日本媒体报道的油量携带过少，或者机组员受迫于油料压力喊了 Mayday， 都还必须分析资料。机长请求优先降落，原则上属于正常行为。民航局也说明，每个航班都有法定油量，依据航路起飞对方机场进场与等候时间计算，再加上紧急油料必须符合规定。如果事先预知目的地机场天候不好，飞机就会多带油料，派遣与加油也会调整。强烈台风玛丽亚逼近，往返高雄与马公的台华轮宣布，明天到周四航班全数取消。另外，客轮业者今天上午也从兰屿和绿岛疏运了近4000名的旅客返台。中午过后，客轮不再疏运。船公司公告，台东往返绿岛和兰屿船班明后2天取消。中央气象局预计待会2点半就会发布强烈台风玛丽亚的海上台风警报。今天各地大多晴朗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和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北山区、东北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今天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花莲县，黄色灯号区域苗栗县、新竹市、新北市、新竹县、桃园市、台北市、嘉义县、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和台南市。长浪及时讯息，台风接近，今明两天北部、西南部、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沿海可能出现长浪。台东、兰屿及鹅銮鼻已经观测到了浪高 1.5公尺以上的长浪。日本西部豪雨灾情酿成重大死伤，就连产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广岛县和冈山县大规模停电停水，马自达、大发工业以及三菱重工在当地工厂已经全面停产。便利商店 Lawson 关闭当地23间的分店， 7-11 关闭了17间。日本京产省估计，整个西部共有208家的便利商店和超市歇业。美中贸易战开打，汽车生产商首当其冲，德国 BMW 无力消化中国加征所有美国产进口车25%的关税，所以不得不提高在中国大陆的售价。路透社报道， BMW 目前还在计算美国生产的车型进口到中国需要多少涨幅，之后才再宣布。BMW 出口到中国的车款包含了 X4、X5 还有 X6， 去年 BMW 从美国运到中国的汽车数量超过了10万辆。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11点，涨幅 1.05%， 来到10720点，成交金额136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73点，涨幅 1.26%， 2206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2点，228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8点，涨幅 1.79%， 2796点。 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94点，涨幅2.18%，91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36点，涨幅1.54%，2875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6点，涨幅1.15%，3228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389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1.1角，成交金额6亿100万美元。日元110.45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765美元。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家的狗狗老是出现跳蚤、蜱虱，怎么办？ 哎呦，狗狗的问题就交给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啊。 极乐袋那是什么啊？ 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方便好用，在寄生虫叮咬之前就发挥效果，不被叮咬，还能消灭恼人的跳蚤和蜱虱，效果好 ，CP 值高。 极乐袋让狗狗的保护4个月不间断， 跳蚤、蜱虱 out， 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 乐坛核弹级新人 Ozzy 全创作专辑7月10号全面上市，爵士嘻哈浪漫主打 B.O. B.O. 第一次当妈咪好可怕哦，吃这个对吗？用那个错了吗？ 新手爸妈别烦恼，专家育儿有一套。我是博仁综合医院小儿科主任毛新杰医师。 7月21号 星期六下午2点，在台北中广大楼，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iCare 母乳专题讲座，新手爸妈要知道的都在这里哦。 快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报名，报名并参加讲座就送好礼哦。广生堂娜娜燕萃胶囊，妈咪孕哺最好的选择，世界专利燕窝萃取技术，给妈咪宝宝10倍吸收，加倍营养，母乳的爱无可取代。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玉玺。 我闭上双眼，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It's 5:02， I'm walking down heading out to you. Made a song last night, it's pretty good, hope you like it too.'Cause the song is all about you and me. And my beautiful one, I'm on my way with a song for two. I didn't feel it up, get shaky, girl. You got it on my toes. 的 Song for Two，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嘿、hey。 你现在收听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陪你。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clap boom boom boom clap。The cold crush lover is here. Now you say it's flowing this year. もう少しだけそして朝まで In this happening yeah, yeah. Don't know why this love gotta be 難しい I'm the 宇宙のスーパーラバーババルなのに Hey yo Don't know why this 高橋拓のビー Gotta be so fly with your hate or melody Now listen I don't know why あれもこれもプレゼンされても Baby don't you know 冷めだけじゃないよ I don't know why 隙間のない迷いのなんだろう Is that battle 歌唱かどっかで買えるものなんでも与えても She always says no I gave her this, I gave her that 飾れるものは 夢のようだけの diamond rings are not forever Name anything 宇宙線 that blinks Just anything 月の光までも Baby come close to me Baby, can't you see? 分かってほしい This is my 気持ち Ooh, tell me, tell me Cause 限度なんてない好きなもの倍して La la la la la Ooh, you say that you miss me 分かもないし ちゃんとしてほしい Girl, ooh 教えて so I can do it right So tonight, you and I could just talk up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少しだけ baby The cold crush lover is here東京メネって見せる love I got a lot of it My dynamite 爆発 love 君は hot hot どうしたらいいんでしょうかカフェモカ hot hot 誰もが振り向いてジャラシー溶けちまぜ Ice ice She killin' m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Mas mas Like sleepy sign to anybody 好きなこと do it baby 口紅塗って can we 真面目に2人で rock rock If you don't mind This is all about you 何じゃ買えないものだから でも Oh, 見たい見たよ微笑み And hear your melody La la la la la la How can I 伝えればいい Just spend some time with me 時間がないそう please もしマジなら誰がらび Gotta be loving and hugging and up up 二人で言うのに見し近くにいても恋し 少しだけ be back My cold crush lover is here もしかし たら be back You say Flow, miss you. 第 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 刚刚是闭眼瞬间缠了一下，是不是？ 嗯， 哇。 你有任何大小事需要大家一起帮帮你的忙吗？你有问题吗？你有烦恼吗？欢迎你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帮你的忙。我答应大家的事情我做到了，我去看了钢二。 哦，钢铁坟墓二啊。 钢铁坟墓二。 还是钢之炼金术士二。 欸，他应该不止二了吧。 对啦，他应该很多。好，钢铁坟墓二的心得如何呢？ 我昨天好像想了三个形容词给他。 嗯。 多余。 Redundant。 零碎。 嗯。 荒唐。 荒唐， 三个形容词结束，硬要再加一个名词。 哦，什么？ 黄晓明。而且黄晓明明明从头到尾都在， 嗯， 为什么海报是 没有他？ 没有他。他才是 主角中的主角嘛，他才是应该存在感最高的人。 他其实是主角中的主角，我还怀疑他自编自导自演自己出资嘞。 存在感太高了。 我看《钢铁坟墓二》出来，我还跟我朋友说，你觉得金钱是可以介入艺术的吗？ 当然可以啊。那你的朋友们也愿意看这一部片哦？ 没有，就是因为他听到，因为他在电影公司啊，嗯、他就是听到我在讲《钢铁坟墓二》，他就说：“哎、欸，就他，我有票， 嗯， 那要不要一起去看？” 嗯、 我说：“好啊。嗯”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免钱的看起来会更好看， 是结果。但是你刚刚说的这一些就是形容词，听起来就不会有另外一种的恶趣味吗？不会有那种就是哈哈哈会想大笑那种，哈哈怎么做这样子这种？ 我在看电影的，你说有没有失控的大笑出声哦、喔？好像没有到失控哎、欸，顶多就哈。 就像譬如说《台北物语》这样子， 因为我没有看《台北物语》，就是常会让我眉头深锁这样子。陷入浓浓的 惆怅当中，深思 困惑当中、我就觉得好我要说，因为钢铁坟墓一它还是有蛮着重在那个你要如何逃离那一座监狱、就是监狱它真的会有它一定的复杂程度、但这一部钢铁坟墓呢，它已经完全放弃他们的初衷、就是他们搞的一副监狱好像很复杂、你要努力逃脱、但说出来那个监狱很像是黄晓明的一场幻想。 意思是说他想到往这边走，然后这边就是通的这样子。 没有，我才讲坟墓，监狱已经完全不是重点了、我不知道重点是什么。 想念，却说不出为什么会思念。夏日冬夜，地球两端的误解，等着来电， 却等不到渴望的触电。说好的那天，何时能再见？飘着樱花雪，多希望有人陪。怀念的从前，你是否留恋？简讯再看。十秒前更新的 Instagram， 仿佛能看见我熟悉的笑脸，从没改变，恨不能让你心动，让你捕捉每个瞬间，让我孤单的世界重叠着时间，你在我身边， miss you so bad. I miss you so bad.十秒前更新的 Instagram， 仿佛能看见我熟悉的笑脸，从没改变。恨不能让你心动，让你捕捉每个瞬间，让我孤单的世界重叠着时间，你在我身边。I miss you so bad. So bad， 来自于原子邦尼。这个问题帮帮忙的问题是蛮常出现的，就是在办公室，可能你们办公室很安静的话，当你隔壁的同事吃饭咀嚼吃口香糖都非常非常大声， 我们来做一集这个特辑怎么样？ 不是有那个吗？声音的那个， 你说消除声音、抵消噪音的、 哦？不是，就是有一些前一阵子那个名词，不知道怎么突然很常出现，就是有一些很奇怪的声音，然后听了会 很疗愈。 对，那个叫什么四个英文单字把它凑在 什么 A S 什么 L 之类的 A R S 什么 M M M R 的，到底在说什么、啊？我找找看 A S M R 哦 A S M R。 那个中文翻什么、嗯、我有点忘了。哦，那该怎么办呢？你就拍拍你的同事说，哎、欸、我就有点太大声了，讲一下没关系吧，又不是骂他，就说哎、欸、有点大声，哎、欸、就装可爱好了，哎、欸、有点大声，哎、欸、有点大声。 自发性知觉高潮反应， 乍听有听没有懂，哎、欸、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听声音就能高潮， 你再弄一次我看。睡帽乐团的私奔，然后钟小姐想帮帮忙，就是呢，太棒了，我的车贷刚刚缴完了，哇，所以我现在每个月有多一点点的钱可以存、嗯、但是如果定存的话，你就定存利息 很低啊， 之低啊、嗯、请问如果是你们会如何规划呢？我现在有多出来的钱可以运用了，哎 哎 哎，你是不是比较少在早上六点半的时候起床呢？ 你说早上六点半听飞铁金融曼哈顿， 金融曼哈顿会 没有，这个还是要看啦，就看你真的有没有想要在股市投资吧。 对啊，你每个人的风险看法不一样嘛、嗯 啊、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办法承受比较高风险的话，那的确定存虽然利息很低，可是对你来说就是最安心啊。 对啊， 除非你现在开始想挑战一些你没有做过的， 像是 就是股票啊、哦、那一些的，嗯，也许 你今天怎么了？ 不是，那好难转过去那边哦。 你说做股票这件事哦， 对， 你说加入投顾老师会员， 对啊， 这边哦， 因为我又没有加入，我怎么叫人家加入？ 对，而且真的啦，我觉得 你看，就是 很难，真的， 真的很难，对不对？ 很难，很难。 小杰说他喜欢数钱声音的 ASMR。 哦， 数钱是那个钞票，就是哦，那个好难弄哦。 对，因为 我也是一个不会数钱的人， 而且甚至我们根本没有一叠钞票可以让我们现在现场。 我们没有，对不起，我把我所有钞票拿出来看，可不可以数数看？你说这种吗？ 好不利落哦。 对，我很不会。 你可以折好一点再来吗？ 可是我不会啊，重点就是我不会啊。啊， 是要折，是要这个有点， 你说要翻， 要 翻， 你要有点折这样。 哦，所以你会吗？ 怎么会啪啪啪啪啪？不是要啪啪啪，是应该要撒撒撒撒撒。我看一下哦，因为只有四张，好少哦。是摩擦的那个摩擦， 哦， 我猜啦，数钱兴奋是 不 是摩擦的那个声音？ 我不会这样数。 Joanna 企图用国字来形容数钞票声音，她是用吓到的吓，是吓吓吓的声音，吓吓吓，而且还说还要行钞这样， 吓吓吓吓。 所以那个简单来说，就是你听了会觉得很快乐的声音，是不是？ 嗯，会让你觉得舒服快乐。 婷雅说：“我喜欢零钱投进去铁质存钱筒的撞击声，咔啷咔啷咔啷。”不如今天除了你要帮帮忙之外， 分享一下你的 ASMR。 嗯， 哦，酷哦。 不止于听觉、视觉、触觉、嗅觉也算嘛？ 嗯哼， 嗅觉也算。 Yes， 任何让你觉得舒服舒服的， 其实就是疗愈小物啦。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你每次去逛街的时候，看他们百货公司都有这么多琳琅满目的疗愈小物。 比如说有一个小格子，就让你一直开开关关，那个电器开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沈大卫说他喜欢听那个书写的声音，就是那个可能 手在写那个纸质可能比较薄的时候会发出的沙沙声。 然后他也喜欢键盘声。 哇，我们有键盘声啊。 还有女生讲悄悄话的声音，悄悄话。 嗯， Joanna 说他喜欢把肉放在铁板上瞬间滋的声音。Riyamo 喜欢吸管吹饮料，就是小孩很喜欢往里面吹，然后那个泡泡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他觉得啊，

掏那个米跟水的那个感觉、 哦、然后当然有一些比较大众的下雨的声音、嗯、蝉的声音、啊、海浪的声音、啊、 蝉的声音有时候会觉得很吵哎、欸。 哇，如果我会模仿蝉的声音我真的是超酷 你说现在可以叫出来 对 真的好难哦 还有说喜欢婴儿的哭声，我们刚刚就在讨论说，许小姐你喜欢婴儿哭声 是哪一种？ 假婴儿吗？ 啊啊，那这一种 就很规律的、嗯，但大部分婴儿是很烦。郭，这是男生还是女生？郭小姐她喜欢用嘴唇震动发出噗噗噗的声音，发声那个吗？ 有声的还是无声的？ 说呢，他喜欢女网球手用力的声音。那因为我没有在看网球，所以我就有点不明白说，说为什么还规定要女网啊？为什么不是男生选手呢？刚刚我的伙伴为我做最棒的示范，各位，你现在可以把你的那个收音机转大声， 不是转大声，是转小声吧？因为等一下很大声哎、欸。 哦，为您示范莎拉波娃的声音。啊啊、各位，以下为您播放费德勒的声音。 费德勒其实，费德勒蛮 gentle 的。 嗯， 但那 Dale 可能是，的这一种。你开 MD 鬼，你开 MD 鬼，听听真正的 Sharapova 好了。哎，声音。 你可以抓到他的声音哦， 就是看他比赛的声音啊，比赛的时候喜欢吗？ 太长了吧， 就是那种嘶吼，用尽生命的的声音，喜欢啊。 我觉得今天节目高潮 已经到这结束了，是不是？ 对，笑到流眼泪。哎，这是你新的模仿才能，我觉得你多练练。 你说莎拉波娃吗？ 就是、不止各个网球选手的声音。 西风，谁能告诉我离开你的我会有多自由？也曾想过躲进别人温暖的怀中，可是这么一来就一点意义也没有。我的高尚情操一直不断提醒着我， 真的还是会寂寞。永汉说他喜欢看印度的头皮按摩影片，觉得很疗愈，有酥麻感。 印度的头皮按摩跟一般头皮按摩什么不一样？ 对啊， 找一下，我找一下。 张豪他喜欢棒球击中球棒甜蜜点的声音，那种嘣这样子吗？ 甜蜜点声音会，对，就很扎实那个感觉。任何用杆子打球的那个甜蜜点打到， 那打羽球达到一个好的点会有个嘣， 对对对对对对对，高尔夫球也是，对，那种击中甜蜜点声音很好听。 也曾想过躲进别人温暖的怀中，可是这么一来就一点意义也没有。我的高尚情操一直醒着我，离开你我不论过多久，还是会寂寞。 只要你看到印度的按摩头皮影片哦， 好像是狂扒头哎、 欸！你说一直是线头皮， 对啊，好像是扒头哎、欸。 说他喜欢看雨刷刷动的感觉，那个视觉、然后坐过他车子的人都说他有雨刷症。我小时候也是很爱看雨刷在那边刷来刷去， 而且雨刷还可以分段的，对不对？就是有 越来越快， 有的很快的，然后有隔一下子的，然后慢慢来的。 然后玉伟说他喜欢老式收银机铁抽屉柜子关起来的声音，就咔啷那个。 愛し合って喧嘩していろんな壁二人で乗り越えて生まれ変わってもあなたのそばで花になろう Say yeahだろうか俺の真上にある太陽はいつまでも守りきれるだろうか泣き笑い怒る君の表情をいずれ全てなくなるのならば二人の出会いにもっと感謝しようあの日あの時あの場所の奇跡はまた新しい奇跡を生むだろう 愛することで強くなること、信じることで乗り切れること、君が残したものは今も胸にほら輝き、失わずに幸せに思う巡り会えたことは、俺の笑顔を取り戻せたことは、ありがとう溢れる気持ち抱きつつの夢中に、 花びらのように散りゆく中で、夢みたいに君に出会えた奇跡、愛し合って喧嘩していろんな壁二人で乗り越えて、生まれ変わってもあなたに会いたい、花びらのように散ってゆくこと、この世界で全て受け入れてゆこう、君が僕に残したもの、今という現実の宝物、だから僕は精一杯生きて花になろう。 花はなんで枯れるのだろう、鳥はなんで飛べるのだろう、風はなんで吹くのだろう、月はなんで明かり照らすの、なぜ僕はここにいるんだろう、なぜ君はここにいるんだろう、なぜ君に出会えたんだろう、君に出会えたこと、それは 花びらのように散りゆく中で、夢みたいに君に出会えた奇跡、愛し合って喧嘩していろんな壁二人で乗り越えて、生まれ変わってもあなたに会いたい、花びらのように散ってゆくこと、この世界で全て受け入れていこう、君が僕に残したもの、今という現実の宝物、だから僕は精一杯生きて花になろう。 Orange Range 这一首花，有人喜欢那个相机连拍的声音，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说到这个，今天我在吃饭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我就是大笑出声，就是他就在讲，反正捷运上就是有人偷拍那个女生的背影，所以就是有个路人去跟那女生说：“ 哎，你被偷拍了。” 对，后面人在偷拍你。那女生过去说：“先生，你刚才偷拍我吗？照片要删掉。”那那个偷拍人的人，他意思是说他可能要打电话给他朋友，然后不小心按到。可是他删照片的时候，里面大概有二十几张，就是那种不停的点选，那点点点点点点点点，超多张。我就想说，这画面是怎样，超荒谬。你怎么办法撒这种一下 撒谎吗？ 就是一下就啪康了谎，你在说什么？而且他不知道那个，你直接滑过去可以选一排吗？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他一张一张点就很慢。 谢谢你，我下次在捷运站被发现的时候，我会用这一招的。谢谢。 有人喜欢马克说英文的声音 哦， 赶快从 A 念到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这一段我每次都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没了。 不是后面还有好什么的？ 对，后面还有一段歌词，对不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眼睛里眼冒在睁脸，转角咖啡店，戴耳机隔绝了世界，我点上一杯咖啡，笑着说谢谢，我知道是你温暖了空气，我又遇见你，这次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刻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

家，就爱给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强烈台风玛利亚直扑台湾，中央气象局刚刚发布海上警报。目前台风中心在台北东南东方1090公里上，以每小时31公里速度向西北西行进。明天下半天到后天上半天，影响台湾陆地最剧烈，包括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和马祖都要严防强风豪雨。请听气象局检人记证吴婉华的最新说明。 气象局发布强烈台风玛利亚的海上台风警报，预估台风暴风圈在明天中午过后会开始影响到东半部的海域。目前它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南东方大约1090公里的海面上，会以接近我们北部近海的路径，然后通过的方向移动。那这台风它未来在移动的过程中，可能会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的地区以及马祖地区。以目前的速度和方向预估，我们预估在明下半天开始台风逐渐接近，一直到星期三上半天这段时间，我们本岛会受到影响。那随着台风靠近，我们预估明天开始北部、东北部地区在白天间歇的开始下雨，而北部、东北部的雨在晚上开始风和雨都会增强，其他各地也会开始出现间歇的风雨。 玛利亚七级风暴风半径28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5公尺，相当于16级风。暴风圈正逐渐接近台湾东部海面，威胁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南部海面。台湾北部、东半部滨海地区及绿岛、兰屿、恒春半岛、马祖已经出现长浪，请避免海边活动。强烈台风玛利亚来势汹汹，受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中央气象局观测今天午后北台湾好几处高温超过36度，台北市石牌更来到 37.5， 桃园市大园也有 37.4 度。气象局也发布高温资讯，今天局部地区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花莲县，黄色灯号区域苗栗县、新竹市、新北市、新竹县、桃园市、台北市、嘉义县、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南市。新北市板桥区义文二街与永翠路交叉路口的建案工地，今天上午10点左右发生公安意外，一名工人给从5公尺高摔落的钢骨重压惨死。警方初步调查，掉落的钢骨疑似吊挂时没有捆绑牢固。警方立即逮捕现场负责操作的44岁前姓起重机操作员，同时依业务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备受国际关注的泰国12名少年足球队员和教练受困睡美人洞，其中4名少年昨天救出，媒体今天披露4人身份，其中一人状况危急，之后才转趋稳定。泰国内政部长今天指出，4名少年目前状况良好，稍晚应该可以和家人见面，但是验血报告出来之前不能肢体接触，而且访客必须和病患保持1到2公尺距离，主要是担心这些少年可能染上钩端螺旋体病和类鼻疽。网络媒体 The Daily Beast 报道，4名获救少年分别是11岁的纳塔武特、14岁的普拉贾克、15岁的皮帕特和16岁的皮帕帕特。不过，美国《纽约邮报》指出，皮拉帕特不在获救名单中，蒙可才是4人之一。《纽约邮报》报道，蒙可第一个走出洞穴，他也是4人中身体最虚弱的。另外，纳塔武特本身就有气喘，皮帕特不是足球队员，当天他想和朋友一起玩，才跟着他们走入洞穴探险。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264点，涨幅1.21%，成为22,05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2点，成为2,285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65点，涨幅2.37%，来到2,81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43点，涨幅2.73%，来到91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83点，涨幅1.71%，成为2879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0点，涨幅1.27%，成为3232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11点，涨幅1.05%，来到10720点，成交金额1362亿。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363兑一美元，台币升值1.37角，日元以110.45兑换一美元，以欧元兑换1.1767美元。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买台北市58坪，你选一六米小巷，二万坪基地。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维山丘。在台北市运动，你想去一健身中心，二专属休闲会馆。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维山丘。住台北市二楼，你想看一对面后阳台，二开阔大景观。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维山丘。信义后花园万平别墅区58至85坪，冠德维山丘，2937-6788。 嘿、hey, 你们闺蜜出国旅游找个男生陪比较安全吧？ 不用，因为有和泰产险陪我们呢、啊、 和泰产险旅行平安险，国内外旅游从班机延误到意外事故都能理赔哦。旅行平安险，选和泰产险最保险。 住台北市区，你想听到一二，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维山丘。住台北市区，你想听到一二，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维山丘。住台北市区，你想听到一二，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维山丘。信义后花园万平别墅区58至85坪，冠德维山丘，2937-6788。 喝气泡水咯，只要短短几秒，专属您的气泡水瞬间完成。全球第一品牌 SodaStream 气泡水机，轻松一按，畅饮欢乐零负担。 SodaStream 气泡水机，让水更有趣。请到各大百货、恒隆行 HairStyle 专柜、网购平台购买。 我是黄以真， 没什么好怪的，你也把一座反省一下，在一起时对我多下多下，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 飞碟那串空中的梦想， 摔到分手 就来点你 UFO， 你难过。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小塞小塞，台北台北是。 我是郭大吉，找大家你知道我露出的那点请你节哀，冰线 popping 流线 stopping， 我们只干大事就像 DI。 我是干大事，我干大的一杯 key 都要出，我干大的 that I'm so fair， 我干大的 menu ANG 我开大的、yeah。在干大事，你不要 run， 那些零头小利留着，你可不要赚。承认吧，没有好处的活谁要干？没有在玩正装黄金，我们不靠岸。女人想要钻戒，五星级的饭店，小子没有碰过火的白金，没有概念。Work hard 到半夜，其他人都在睡，我们来的地方，每个兄弟都想上位。谁管黑怕还不黑怕，太小家子气啊！国中还没毕业，我就学会做生意，天生干大事的笑脸，当比富二代争气。没有含着金汤匙，超公司风老师意。过大吉，找大家，你知道我有独的那点，请你节哀。兵线发兵，流线 stopping， 我们只干大事，就像 DI。我是干大事，我干大的，一杯 key 都要出，我干大的。That I'm so fair， 我干大的。Menu ANG， 我开大的。 啥啥？学会搞稳桥被多少累积来够？干大事只看数目，没在看小哥利润黑龙给够。经常塞爆我的账户，我从来不知道谁靠，自己当做股票。干大中药够狠，东北掉 A 卡小心照。当我在家数钞票，出手是阔少。鸡毛娃娃干我家庭住宿都没拎个掉。干得高调才醒目，北齐还搞不清楚。顶住几十个衣服，我的人都在同一路。差旗很少脱奖兔，兄弟们干偏江湖。当我的发财路，那些半吊子全部都铲除。 过大吉，找大家，你知道我有赌的那点，请你节哀。兵线发兵，流线 stopping， 我们 是我干大的，一杯啤酒是我干大的 ，That's so fat 我干大的，面对 ANG 我开大的， 我在养家活口，把现金夺走，快发牌解决要发财，乐色赶快挪走，挡路门都没有，现在跟你挥手，再用那拉别想发达，把你马子挥走，没在怕事我都干，胸怀大志赚钱不偷懒，角色过后我才不想糊口饭，心狠手辣要干大事得不择手段。人民在网上闯荡，我的状况狂妄，老乡榜样传遍阵地榜上，把关不紧张，以为一直紧张，不收金箱，就像万丈金矿。 扩大机，找大家，你知道我路途的那天，请你节哀。别先发表，留些 stopping， 我们只干大事，就像 TI。我是干大事，我干大的，一杯 Kira 是我干大的。 顽童干大事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识， 嗨，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就最近你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帮你灭火的话，欢迎来留言，我们打消打趴你的念头。 好，昨天呢吴玛丽啊，前天呢他去认真的实地考察了一下，到底要不要买鸡蛋仔鸡呢？ 对，我第一次吃了鸡蛋仔， 哇哦，人生第一次啊！如何吃的结果是？ 好贵哦！ 哦，对，它蛮贵的。 我一吃就吃到了那个成本很低的感觉，可是它一个，我觉得这样就卖得很贵啊。 但重点，你觉得好吃吗？你觉得值得买鸡蛋仔鸡吗？ 可是我觉得就是鸡蛋糕哎。 可是它里面是空的啊， 就是空心的鸡蛋糕啊，就是我就像我传递给你的讯息是一样的，我绝对不会买那台机器。可是如果我去我朋友家玩，他家居然有这台机器的话， 你会要他买做来吃？ 对，它就是一个你很常约你朋友去你家玩的话，你可以有那一台机器。但如果你根本不会要人去你家玩，或者是你跟我一样很懒的话，你就不需要那一台机器。 哦。 你最近想买什么呢？欢迎打开非理论网 APP 来留言。Doris 很认真的说，那个跟鸡蛋糕不一样。我知道，我知道它跟鸡蛋糕不一样。我也看得出来，你每一次的口吻对于鸡蛋仔的评价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买，因为你爱鸡蛋仔。 我是要灭火的吗？ 可是因为 Doris 感觉朋友很多啊。 Doris 真的三思了，好不好？三思，三思。我都试过几种方式，为了发泄，用力骂过几种脏字，但那感觉不会被杀死。那是黑暗原理，而我的武器只有地上的汤匙。别想找出答案，因为那没有原因。到最后只好告诉自己，因为那是命。不爱桌上的恐龙眼神，都比我年轻。到最后，这人群我还是不适应。期待着末日，我和自己的共识，或许到过时都不能拔出胸口的讽刺，用无力的手指。后置模糊的口齿，毁灭后的创造，我要创造毁灭。在黑暗中，我继续坠落，继续坠落。在艳阳下，我继续坠落，继续坠落。在寂静里，我继续坠落，继续坠落。在谈笑间，我继续坠落，继续坠落。历奇几种，双手打开掉页的笔记本，发动笔尖奔驰。记爱只记恨，记下这气氛，记下划破我的利刃，记下死后拉扯，记下杜振兴一生，记在这生命没有什么让你真正快乐，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没有任何一首歌，身为城市里一朵鲜艳的垃圾，眼神散发恶臭，就连笑都是丑的，昏迷的方法，心事吞服就是吧，清醒着焦虑也是满心的自杀。4:44，像脑铃不断的提醒，常年的观察让我能判定的是他，那个时间是他递的名片，抵达的将你推向生命的极限，所有你的决定只能是最后一遍，做什么都疯狂，像是没有明天。在黑暗中，我继续坠落，继续坠落。在艳阳下，我继续坠落，继续坠落。在寂静里，我继续坠落，继续坠落。在谈笑间，我继续坠落，继续坠落。在黑继续坠落，继续坠落。在艳阳下，我继续坠落，继续坠落。在寂静里，我继续坠落，继续坠落。在谈笑间，我继续坠落，继续坠落。

是有人重复在发问吗？还是因为夏天到了，户外运动变多了，有不同人在问，就是都想买 GoPro。 嗯哼 ，GoPro 是因为你们要去潜水，要去 也在玩极限运动， 登山或干嘛的吗？ 跑酷选手。 对，但 GoPro 那个整个买起来，你还要外面的那个什么壳一些有的没的。 嗯，如果只是普通一个小小的那个小相机啊，一开始的， 嗯， 我没有要外面那些壳什么之类的，头带什么。 可是如果你要去运动，不就是想要保护它吗？ 所以还是要回到，就是你为什么要买 GoPro， 对不对？ 嗯， 就为何要买 GoPro？ 嗯。那时候去年还什么时候你生日的时候，我有没有在考虑送你一台 GoPro？ 因为我想说你要当一个 YouTuber， 你要那时候你还蛮热衷于要去外面拍拍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说还是要给你一台 GoPro 啊。那边看来看去，然后 GoPro 那几代的什么，我又 不知道 又不知道差别在哪，又想想你的使用的欲望跟频率，最后还是送双 鞋 好了。别说你急着走。好啦，打几个包给预告今晚啊，闷骚一出筋骨要解开，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微微的怪掉都可以原谅，停止不前的关可选择性遗忘，流点汗再回家，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用在哪？与其抽丝剥茧爱一根头发，不如消耗热量。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LC 说呢，我最近想要买 Kiehl's 的氨基酸洗发精跟卡诗的洗发精，我想两个都买，这两个买。 卡诗第一次用的时候蛮惊艳的，但后来。久了以后，人就会这样习惯， 麻痹了， 就还好，觉得还是会想要用用新的。 这两个我都觉得蛮想用用看的，我自己觉得好像不错，所以我觉得 我可以挤一袋，就是在那个塑胶封膜密封袋。 我可以自己拿旅行罐给你，你装一点给我。你家是卡诗是不是？哦，很高级耶，搞什么啊？趁机炫耀他洗卡诗啦？ 还好吧。怎么样？怎么样？在爱做效果嘛，就不好好看留言啊，是不是？ 杨胜说，行车记录器要买贵的还是一般的？可是你怎么会用价钱来区分你的行车记录器呢？那时候我买行车记录器，就是你要广角的嘛，你夜拍模式是不是很重视？或是你的记录那些？ 我觉得应该用功能来分，不应该用价钱来分。 對對對，因为以前我半夜开车，我就是很重视它的 夜行夜照 的模式，所以你应该是要看你最大需求是什么吧。什么是 travel backpack？ 想买新的旅行背包。旅行背包，旅行背包，什么 travel backpack？ 对对对对对，漏血的妇人，漏血的主持人，请你不要这么愤怒。Travel backpack、 啊、我想买新的 travel backpack。 嗯哼 OK 去买。刚刚呢，在查那个登山机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 爬山机器 要爬山机，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当你有想要做一件事情或想要买一个东西的时候，然后这是你可以使用的关键字绝招，就是在你想要那个东西后面打空格缺点，或是空格诈骗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就是打这个登山机的缺点，然后出来的一篇反而是。医生告诉你说，就是爬山或是爬楼梯 很伤膝盖， 是最笨的运动，好凶哦！ 为什么？

中爱电点意外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现在我们在进行的是生活灭火大会，最近你想买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帮帮你省你的荷包。有一个那个账号叫什么 L 开头的一个女生在问那个就马龙的香水可以买吗？ 买啊。 啊，不是 J， 他是 YLC。 买啊，怎么了？ 你就可能就觉得贵吧。 哦。 又让我想到我家那一瓶。 哦。 Jo Malone。不然 YLC， 你私讯我你想买的味道是哪一个？跟我家那个刚好是一样的话，我就把我那瓶送给你。 怎么这么好？ 那个味道我真的是 怎么这么好？我不是应该排前面的？你之前就是先说要送我，你怎么可以插队？ 你最好要 有 要我，你要说你要我， 你都忘记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让 YLC 插队？ 你又没有说你要我就完了。 我有。 想的却不可得，嘿，你是否也累了？当我不再是我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现在就让我走。 刚才听众说直接让你， 哇、wow ！ 他要一个是什么荔枝口味的，跟我的也不一样。 哦、oh ，你的是什么口味的、 啊？我的是有 不是什么屁或是什么屎或是什么？ 你觉得 Jo Malone 会出一个什么 shit 口味的吗？会有 poop 口味吗？ 也许就是他们愚人节。 屁的英文怎么讲啊 ？Fart。 什么 ？Fart。 Fart 的。 Fart。 Fart。 嗯。 也不会有 fart 口味。 哇，你刚好在骂脏话哦。F words， 我广播女神 F words， 我继续再讲，还是很像。 发抖，这是我的屁。 发抖抖， 发抖抖。所以你要拿你家一罐卡诗跟我换我的Jo Malone吗？ 我大赚啊，有什么问题？ 我不觉得那种大赚哎、欸，我觉得我卡诗比较赚。 为什么？因为你用得到，是不是？ 对啊， 大赚。 赶快拿来哦！ 好，没问题。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宇宙人的《现在就让我走》，现在就在看看你最近想买些什么。欢迎打开飞碟的梦 App 来留言，我们一起帮你灭火，或是有可能生火，这很难说。 或是开启一段以物易物的佳话， 以物易物真的是蛮不错的耶。 对啊， 只是我们这个平台有点难以进行。 对。 乐团，我只是你的爱人。求救啊，要买电动刮胡刀吗？还是手动即可呢？ 你是已经用过手动了吗？就如果你手动用得很好的话，你就可以继续用手动啊。 嗯， 又便宜。 嗯， 对啊。然后像我是因为我不太会用手动，我手残，我连用电动刮胡刀都会把自己刮到受伤，所以我就会很害怕用手动，就不太会用手动刮。 你受伤的那一瞬间，有人是跟自己生气吗？想说欧玛克在搞什么？ 不是啊，因为有时候我甚至没有感觉，甚至都是卡提亚看到说你怎么又这样？ 怎么又流血？ 对，怎么又流血？说你到底就是 好荒谬哦！ 这已经刮了几年、几十年，怎么还会做这种事情啊？ 哎，如果做一件事情会上手的话，这件事情你应该你做了， 因为我每天都要做啊。可是竟然还是会， 那为什么不会上手啊？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不会，就是不会。可能因为一直用同样的方式，你就没有办法期待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嗯， 还是我从来没有学会如何正确刮胡子。 哎、欸， 对啊，很有可能。 J C 说家里的蓝牙喇叭不够力，一直破音，很想要买 Apple 的 HomePod， 很犹豫啊。我是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个应该要在你上礼拜之前那个 Tim 哥有来的那一天、 oh. 你应该趁机问 Tim 哥的、 嗯、 要怎么挽救沉溺的心，怪就怪自己太自信，成瘾的身体里都是残留的蜜，强烈渴望高剂量的你，怎会染上对爱的瘾，离去我反应不及，家里颤抖恐慌，我止不住幻觉，想打来吸你的香味，指甲插进你的肉，戒断症状多么难受难受，想你就发作，想打来吸你的香味，把你带进你的走丢，没了你整个世界不再有趣，跟着你是唯一要求，戒了你说的简单那么容易，想打理清你的香味，指甲插进你的肉，戒断症状多么难受难受，想你就发作，想打理起你的香味，把你带进你的我，原来也占了你之后，我要记忆那么多， Your love is like an addiction。 刘明湘版本的戒断，然后生活灭火大会之前你已经成功生了很多听众的火，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可以参加你的婚礼 啊，有吗？ 给大家一点好像有可行的希望、 嗯、 所以有人在问说究竟什么时候要开放报名？ 八月的时候才会啦。 哦，就是不会提前这么多就 对不会提前这么多啊。 嗯，近 请期待。 Yeah， 一定会跟你讲的。 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夜色。 不为谁而作的歌，上周末呢，我大概 回味了20年，踏进了 KTV。 然后我看那个麦克风，以前小时候我去唱歌，麦克风的那个开关都是上推跟下推的，推来推去。 啊、 现在就是按那个触碰式的按钮，按一下就可以唱歌了。 这么厉害！ 然后很小的包厢，那个包厢名就是小包厢，可是。就是前后都有大电视， 哦、 大到一个不行、嗯，因为它一个角落还会有那个，反正就是那种直立式的。 你说麦克风架、哦？ 对，就两边都可以看。 嗯， 但是你就觉得被两台电视夹挤的感觉， 很挤， 很神秘。需要放到两台吗、嗯？这样？那因为唱歌里面有一个年纪很小的 弟弟 小朋友， 嗯。 他为了体贴我们，都会为我们点一些他觉得是我们那个年代会唱的歌， oh. 比如说帮我们点一些林忆莲啦就至少还有 你 啊 ，I swear 的那一种吗？这么夸张吗？ 然后那个歌一出来，我说谁点的？老妹自己都没点了，谁在那边点？至少还有你。 对啊， 他说哦，我想说可能 最讨厌这种 很贴心啦，贴心。 没悔罪，女人 的自以为，并不是无所谓，别把爱情变成恶趣味。我们是真的爱吗？我想问我自己吗？要是想假假装，想要家就有个家，那该有多好啊！愿望都会成真吗？打开全景模式吧，爱不是扮假假，就玩腻了说放就放，像没事一样。抱歉，不是洋娃娃，微笑久了会累吧，我怎么想就那么想，懒得再假装。抱歉，不擅长模仿你想要的那种优雅，想哭的话就哭了啦，管谁的眼光，我有一点累才没回嘴。你认为的自以为，并不是无所谓，别把爱情变成恶趣味。我们是真的爱吗？你想问你自己吗？要是想假假，就照剧本过下去呀，那会多快乐啊！结尾会有彩蛋吗？谁会抢着说实话？爱不是扮假假，就讲好了要忘就忘，像大人一样。要是我掉眼泪，那是爱不是筹码，转过头不让你笑话。 原班人马再度畅快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回味十年，再次谱写全新动人剧情，阿爸团员亲身共同监制，今年夏天最欢乐的电影原声带。集结奥斯卡影后梅丽史翠普、007皮尔斯布洛斯南、BJ 单身日记柯林佛斯、传奇天后雪儿等跨时代巨星再度献唱阿爸轰鸣全球经典金曲。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来去雅马哈 WISE 拼一下， 暑假清单：一、买机车；二、飞东京迪士尼35周年庆。 想轻松达阵，就到 WISE 拼买车，甜心行动 APP 问卷就抽东京来回机票加迪士尼门票耶。 学生买雅马哈指定车款，再省5000元哦。雅马哈。 每到夏天，我要去， 你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树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第一次当妈咪好可怕哦，吃这个对吗？用那个错了吗？ 新手爸妈别烦恼，专家育儿有一套。我是博仁综合医院小儿科主任毛新杰医师。 7月21号 星期六下午2点，在台北中广大楼，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iCare 母乳专题讲座，新手爸妈要知道的都在这里哦。 快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报名，报名并参加讲座就送好礼哦。日方真传萃鱼精，独家萃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给妈咪健康保养，补充孕期完整营养，母乳的爱无可取代。 我是梁文音。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们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们是 CTO。 最后跟你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好棒，拜拜。 探进这里，探进睁不开眼睛，气氛不安定，胸口不让不让不让，神经压抑着喉咙，需要放纵。哇，昏暗的街区看不见霓虹，只有沉寂。放肆的心跳，蹦蹦，就从这里开始躁动。节奏的轻盈，天生的调皮，我生活的旋律早出现你。让世界变得不同，所有我的感觉，爱来不去的狂野，有声音要找出口。没有谁能阻止我的怒吼，没有定律性的生命重复变规则，造物者叫醒全世界。 No one can stop me now。 是开始改变的征兆，耳膜不停的狂跳。It's what I do。哇，一起咆哮，爆炸的火也围绕。造物者要我手里别的信号。I gotta see now, see G, go to the G, and then we all oh, oh, get it to dance. Everybody shout CTO. Remember the CTO is the top one hit。从未有过的感觉，爱来不去的狂野，有声音要找出口，没有谁能阻止我的怒吼。生命中风变规则，造物者叫醒全世界。 No one can stop me now。 全主打， 重新上膛，火力全开。 最新摇滚乐团完整阵容重组。 投资未来，我只相信夏恩英语。 夏恩英语100%外师教学，41年英语教学专业， 入主国际连锁品牌，请搜寻加盟夏恩英语02-2311-6000。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气象局发布强烈台风玛利亚的海上台风警报。受到台风影响，乐桃航空宣布明天取消8个航班，包含冲绳桃园往返4个航班，仙台飞桃园、桃园飞东京羽田以及冲绳高雄回2个航班。另外，固定每周三由厦门开往台中港的中远之星渡轮今天提出申请，航班将提前一天，在今晚8点由厦门出港，明天上午7点进入台中港，只卸货没有载运货旅客。位于新北市东北角的福隆海水浴场与沙雕活动也于今天下午2点30分宣布暂停开放，7月12号才会是状况开放。至于从6月1号推出的福隆夜间沙雕展也提前今天结束。西日本地区连日受到豪雨影响，引发土石流、河川泛滥、溃堤，导致广岛、冈山、爱媛县灾情严重。目前已知至少112人死亡，3人昏迷，79人失联。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受到创纪录的豪雨影响，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是广岛县44人死亡、40人失联，冈山县26人死亡、30人失联，爱媛县25人死亡、3人失踪。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示，截至昨晚九点，石屋府县的灾民收容中心有23000人避难。豪雨造成重大灾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救灾为重，考虑取消11号开始出访比利时、法国、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等四国的行程，同时指示迅速救援灾民，全力支援灾区重建。男子由汉宁6号驾驶兰宝坚尼在台北市自强隧道内飙速，撞上工程车，造成同车女友刘应彩在内两死三伤意外。由汉宁昨天恢复意识，承办检察官征询医生意见后，昨晚到医院就训，训后依过失致死罪谕令由汉宁限制出境、出海及住居，等他康复出院后会再视侦查进度决定是否再传唤出庭。据了解，监警已经将由汉宁肇事的车辆扣押，将委请专业机构鉴定，厘清是否有车辆故障等问题。另外，检警也采集由汉宁血液进行分析，确认肇事前是否有饮酒或服用药物。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33点，成为7650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46点，成为12542点。法国巴黎重商工会指数上涨40点，来到541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70点，涨幅1.31%，成为2868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4点，涨幅1.09%，成为3226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67点，涨幅2.47%，来到281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249点，涨幅2.80%，来到916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11点，涨幅1.05%，来到10720点，成交金额1362亿。外资及陆资买超60.55亿，投信买超6.97亿，自营商买超1.25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68.77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384对一美元，台币升值1.16角。日元以110.49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59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强烈台风玛利亚海上台风警报，今天各地大多晴朗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北山区、东北部山区及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今天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花莲县，黄色灯号区域苗栗县、新竹市、新北市、新竹县、桃园市、台北市、嘉义县、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南市。长浪及时讯息，台风接近，今明两天北部、西南部、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可能出现长浪。台东、兰屿及鹅銮鼻已经观测到浪高1.5公尺以上长浪。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1到36度，中部、南部31到34度，东部、澎湖30到33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救护车里的他正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奋力挣扎，在十字路口的你，请当机立断帮他一把。 在交叉路口遭遇救灾救护车辆时，若车辆未进入路口，请减速暂停。 若车辆已进入路口，请尽速驶离，不妨碍救护车通行。 将心比心，你我齐礼让，为生命争取更多希望。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明天你保证来帮我加机油吗？ 当然，而且帮你选品质有保证的中油美耐吉 Pro A3 B4 5W40 全合成机油，9月底前购买送限量200元全联礼券哦。 优惠店家请上中油官网查询。 宝宝喝奶奶腹胀吐奶又闹脾气，看得我好揪心。 最好的燕窝尽在广生堂，22年零检出、零复评的燕窝专家，坚守每一道完整工序，真诚地做出每一口自信的产品，完整保留营养，美丽滋补保养。妈妈的最爱就是最好的广生堂。 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母乳专题讲座，快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报名，报名并参加就送广生堂精美伴手礼哦。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玉玺。我 上双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总有着你的气味，分手后时常有你回来的错觉，关上风吹的窗，留一盏灯，对自己的伤痛不敢过问。我是诚实的人，还爱你不敢承认。分手的苦难我一个人承担，谁叫我爱着你无法隐瞒。我不想再爱谁，我只想得到你的安慰。你走后无人可知晓的夜，打包记忆的伤心的最细微，那些你早已忘残忍的拒绝，那个被你轻易删去的忽略。曾经害怕流的眼泪，那颗慌乱的心失去理性，围困在孤灯下无法安静。我是守夜的人，守候着每道伤痕。分手的苦难我一个人承担，谁叫我爱着你无法隐瞒。我不想再爱谁，我只想得到你的安慰。你走后无人可知晓的夜，打包记忆的伤心的最细微，那些你早已忘残忍的拒绝，那个被你轻易删去的。受的苦难我一个人承担，谁叫我爱着你无法隐瞒。我不想再爱谁，我只想得到你的安慰。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许绍洋的《无人值守》。今天我们还在这边值守，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台飞的联播网。暑假呢我们都会在这边值守来帮桃子解代班。暑期夏令营又开始了，我们的尬聊夏令营又来了。今天你想加入我们这个夏令营，跟大哥哥大姐姐一起尬聊一下吗？ 哇！ 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剪下我一束发，绕在无名指上，扬着笑，扬着脸说， 当作置换号码，你等着我回答，等到泛起泪光，可是请相信我当时同样悲伤。爱情啊，原来是个精心设计的谎，每个人都被安排为某个人受伤，他出现得太早，而你来得太晚，有一天你也会有我这种遗憾。最爱的人不是你，这不止让你伤心，但我的心里还在哭，等一个远去身影。最爱的人不是你，却忍不住爱上你，我真的爱你，但永远无法像爱他般爱你。 郑中基最爱的人不是你，0223639955，23639955，嗨，你好。 Hello， 喂，你好。 嗨，你是？ 我是 Phoebe。 嗨 ，Phoebe。 Phoebe。 Phoebe 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们要去躲台风了。 去哪里躲？ 垦丁啊。 啊？垦丁就躲得掉吗？ 躲得掉啦。 那你是在哪现在？ 我现在从台北出发。 然后带着全家一起，是不是？ 对啊，还有三只猫， 连猫都一起去，哇！ 对啊， 你们本来就要去垦丁吗？ 对。 哦。 哦，我老公说他有传讯息给你， 给我， 给玛丽。 哦， 怎么了？ 对，我们要去躲台风。 可。 哦，传猫咪的照片给你看吧。 哦，就是很喜欢分享家里猫咪的照片，这样。 对，然后他说他是鸡汤爸爸， 鸡汤爸爸。三只猫有想要出门躲台风吗？他们在家不会比较快乐吗？ 猫好像应该哪里都没差，对不对？ 对， 嗯， 没有，他们听到那个屋外有那个吵杂的声音会害怕。 嗯嗯嗯， 对啊，所以在身边会比较保险一点。 嗯， 对， 好的，祝你们玩得开心， 谢谢， 拜拜， 拜拜， 嗨。 哦，喂，你好。 嗨，你是谁？ 啊，我是 Zero。 嗨 ，Zero。 我想讲，我最近想要学一些才艺。 是。 我想要学钢琴。 哦。为何突然想要学钢琴？ 钢琴是我小学的时候就想要学钢琴，可是那个时候爸妈觉得没有必要，也觉得太贵了。然后我就想说，我现在长大之后。有钱，然后也有一些时间， 自己学， 对，就是我想要完成我儿时的梦想， 好棒哦， 嗯， 那你要去哪里学？你已经找好老师了吗？ 我有看到救国团有一些钢琴课， 哎，我也在救国团学过，哎， 哦，真的， 真的吗？ 因为救国团的那个课。就是绑的时间很短，就你可以一直续一直续，但是它不会一次要很长，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压力。 然后 对，它一次两个月， 对，然后一间一间的琴房，又去找老师。得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那你弹了什么？ 就是从头开始啊， 从头开始。 我是完完全全有，我就是连。 这是一对一哦。 一对一啊！我那时候去救火团，我记得是一对一耶。 这么棒。 嗯，然后我有查其他，像可能如果不是救国团的都比较贵，一个小时可能都要到700块。 嗯， 但救国团好像300块就有了，一个小时， 而且救生报名还会什么 优惠？ 对对对， 嗯， 好，你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他下一期是9月开始， 还好久、哦， 那不是暑假结束之后？ 对啊， 对啊，我就是要等好久，有点，因为七月的已经开始了， 嗯， 然后我没有去报，我不想要，就是第一堂课没有上到，所以我就想说等九月再报名。 OK， 那会不会过那个你的兴头就 灭火了？ 嗯，应该不会，因为我从小学就想学，到现在隔了这么多年，还是有想要学音乐， 嗯， 对，所以应该是等两个月，应该是还好。 好的。Zero， 希望你可以赶快完成你的儿时梦想。 谢谢，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拜拜， 拜拜。 你有儿时梦想还没完成吗？ 哇，这好像什么基金保险广告哦。 被动，快主动打给我们吧，02-2363-9955，23639955。嗨，你好 ，Hello， 哎，玛丽、马克，你们好， 你好，你是 四青阿叔，不是， 不是，不是， 我是田中， 对啦，田中啦， 哎，我想要分享，想要回馈给你们两位，上礼拜都跟你们息息相关， 哦，怎么了？ 就是我，哎，我上礼拜假日带我两岁大女儿，然后去那个亲子台的哥哥姐姐见面会。 嗯， 你们跟哪一位哥哥姐姐啊？最近最夯的姐姐是谁？跟哥哥？ 其中有一位姐姐，人脸九宫格跟玛丽有点像。 人脸九宫格，说哦，放在一起的那个， 对，就是草莓姐姐。 嗯， 对啊，然后我可能校正过了头，就是她那草莓姐姐啊，我都会拿那个玛丽的照片给她看。 嗯， 然后我就说这是谁？她说草莓姐姐，这是谁？我说这是玛丽姐姐。然后她就说。就他那天到见面会的现场，他说：“玛丽姐姐，玛丽姐姐。”然后我就顿顿， 你这样不是让草莓姐姐很尴尬？ 对啊，很困扰哎。 所以我自己为我，所以我说较真过了头，就很尴尬。嗯、可是实在话，就是两个都是女神等级的，就对，嗯。然后马克的回馈是，我南部的表妹上礼拜有去上你的课。 我、哦、说前几天啊， 对，然后他说真的精彩绝伦， 精彩绝伦，错过可惜。 他去嘉义还是去高雄？ 嘉义， 哦、 对啊，他嘉义的，对。然后他，因为他也是本节目的忠实听众，然后就我们就私底下讨论，其实我们很怀念上个时段啊，就是之前有一个段落是，丽丽新闻台嘛， 嗯。 玛丽都会说：“欢迎收听最不及时以及最过气的新闻。” 嗯， 然后我帮你们两位都想好，我觉得如果再加马克的话，我觉得双马的话可以“妈妈咪呀”新闻台。 你说我妈妈这样子哦？ 妈妈对， 马马虎虎新闻台吧， 也可以。就是我很想要听你们，就是那种就是像玛丽变身那个山东腔啊，又或者是那个英国大神，我真的都觉得哇超厉害的，就年轻版的杨秀慧， 年轻版杨秀慧， 杨秀慧有擅长模仿这些哦？ 啊？什么？ 我说秀慧姐有擅长模仿这些哦？ 啊，以前超擅长的啊，那马克就是年轻版的西田哥哥。 西田哥哥 黄西田啊， 黄西田对， 也、欸、蛮容易让气氛变有点尴尬、欸、 哦，真的好不好意思，我真的 不是就是 真正的尬聊， 就是很对， 对对对对，换个角度看就是真正的尬聊。 哦、sorry， 没有，我就真的很期待，就是你们两位就是梦幻组合，然后可以玩一些变身的那种。 我们像前一阵子已经有模仿那个啦，网球选手啦，那还不够吗？ 哦，我觉得可以再就是下手重一点，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声音表现就是。因为我表妹讲说马克在那课堂上真的是厉害， 正义凛然。 这是正义吗？不是正义吧？我又不是在说教。 没有没有，就是他的声音表现很多元。然后如果来讲，因为我知道以前玛丽在立益新闻台的表现是，就是也是很恐怖的那个表现，就很棒。对， 谢谢你，塔塔卡桑。 啊，希望咯，好，谢谢马克，谢谢玛丽， 拜拜， 拜拜。 你在开那个就是声音表情课的时候，是会开放让大家来分享说他们在他们的声音表达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苦恼或烦恼吗？ 一开始的时候会简单问一下。 那会有很多人会有共通的困扰吗？ 共通的困扰大部分都是讲话太平了。 哦，没有什么高低起伏，就我明明想讲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可是讲完大家却都很安静的看着我这样。 对。 这有什么练习的诀窍吗？ 练习的诀窍就是你可以从内在练习，就是基本上你要释放多一点你的情绪啊。就平常我们讲话的时候，因为如果你讲话本来就是顺这样讲，就是没有情绪的嘛，所以你就要多练习，就是在讲话的时候就要多放一点情绪。假设你感到是很开心的时候，你就要多放一点开心进去。 是啊。 悲伤的时候就要多放一点悲伤进去， 真的、啊。 对，就内在这种。然后另外一种从外在就是技巧上面改变的，技巧上面改变就是从 melody 跟 tempo 下手。melody 就是一句话，你可以设计一个像旋律一样的起伏。 嗯， 像是譬如说，我现在在看新闻是玛丽亚台风要来嘛。 嗯， 就根据气象局局网资料。就是普通的一个，可是你可以设计简单的，比如说我们不要太多起伏，我们只要一个起伏就好。 你说气象局那边 就是由上到下跟由下到上，就这样就已经有两种了。一种是根据气象局局网资料，这种是往由上往下的， 那 就是比较新闻主播啊，或是一般就是比较正式的这种，就是这样子念的。那如果你把它变成由下往上的话，就是根据气象局局网资料。就会有一种啊，你要跟我讲什么 悬疑性 的感觉？对， 刚刚我是不是现赚2800？至少我更坚强，我更坦荡。 夜幕笼罩灿烂。多少人，多少种无奈，在星光里遗忘昨天的伤害，一觉醒来还有期待。我不放弃爱的勇气，我不怀疑会有艰辛，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一天一天。

finger. Let's put a name on each of your every single hand. Love is quite normal. 欢迎你继续回来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们在帮桃子姐代班，然后也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尬聊夏令营，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尬聊一波。 Hello， 还没按到 sorry。 你好， 哎呀，嗨，你好， 喂 喂，你好， 你是谁？你 是 谁？ 我是那个三狗 张狗啊， 饼干狗 哦，饼干狗啊， 就是我在 饼干狗是， 我在五月中的时候有写信到马克信箱 哦，那已经念出来了吗？ 就是、有念出来，在澳洲 哦， 饼干狗， 嗯， 就密室逃脱了，然后我那时候在信中说， 我知道，就 已经 不太开心， 对，所以我现在人在台湾， 所以你还是回来了。 我后来，来，不过我礼拜五我就要离开了，要回去了。 哦，所以你也跟你的就是另外一半还是很好的， 很好啊， 很好就好， 就是、 放烟火喽、 啊， 很好就棒。 对啊，不过当初我说那个一同事，他退出，他是退出代场，可是他还是股东之一。 嗯。 对，所以他还是照样可以不用做事，不用付钱。 哦，这一段可能会有很多人突然不知道在讲什么、这样子。 对对，那没关系，反正就是大家去听那个马克思五月16。 最重要的重点在于，就是你现在开心一点了没？ 我觉得蛮奇妙的一点就是，我回来之后，我当然就是我不是人在澳洲的状况下、我回来我自己。所以一大部分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或是不会去想那些。可是就是还是多少会因为一些比较小的事情，让心情起伏很大。 哦。 然后我这一次回来的时候，刚好有认识一个也是忧郁患者的人。 嗯。 那他有介绍我去看医生。 嗯。 可是我去看医生那一次，我是在那个台北西门的联合医院那边看、他是介绍我去，可是我那一天去的时候，我发现我进去十分钟之后，医生就直接开个 开药， 就是开药给我。 嗯， 对。那我当我拿着药回来之后，我有跟我妹聊，我说我去看了，然后她说：“可是，医生怎么会那么随便就开药给你？”我就说：“我也不知道。”然后，那我有。我有吃那个忧郁症的抗忧郁的药， 嗯， 那个药还蛮特别，有点就是甜甜的， 嗯， 你只要放在嘴巴里面它就融化， 嗯， 然后他开药的时候医生还问我说你想要增胖还是减肥，有很有那种有，因为有些人 他副作用是会食欲不振，有的副作用会让你吃更多， 对，因为有些忧郁患者他们可能会就是为了就是忧郁嘛，就会吃。 嗯， 它可以帮你抑制食欲。 嗯， 那我是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然后他说，哦，那你可能我给你开可能会增加食欲的。 嗯， 对。然后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药。然后他说会有嗜睡，所以我在睡前的时候我有吃。 嗯、 然后我吃了之后，我隔天早上起来是整个是 昏昏沉沉。 嗯，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后来我吃了两天，我就不敢再吃，因为我觉得它根本也不是让你说没有办法思考，它是让你不舒服的昏昏沉沉， 不适合你的药。 对，所以你根本日常生活，譬如你要上厕所、你要吃饭，你根本就会影响到，就是平常的生活作息，我觉得会影响到这样。 嗯， 对，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再吃了，可是我就是有去买一些那种。是心灵的那种书，去看， 嗯， 对。那我妹妹还有经我说，她说她朋友之前也是有类似的状况，她认为应该要先去做心理咨商跟评估， 嗯， 然后医生再看看你的情况要不要开药给你。 嗯， 那我也可以提 体谅说，哦，因为我去的是医院，那医生他就真的是依照你的讲述，然后他就是情况，然后帮你开药。 嗯， 对啊，所以。 但你现在就会打包好你准备的心灵书籍，跟你一起回澳洲就对了。 对，可是我还不确定回去会发生什么。 嗯，回去就是你只要不要管那个你们一起合伙的桌游店的事就好啦，你只要远离那件事情就好了。 哦，不过在前几个礼拜，那个一统家自己主动提出了还要退出股份。 嗯， 对，所以就是真的是退出了。 嗯， 所以。是没有什么事啊。 对啊，那就好啦。 嗯， 好的，一路顺风。 谢谢你们， 拜拜。 嗯，拜拜。 拜拜。 Swag swag swag swag swag swag， 下午的时候 睡个午觉， 可以跟我们一起， 可以的话 睡个 午 觉， 午觉 不想睡个午觉，嗯，可以 睡个电话，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 嗨 ，Hello， 马克玛丽， 你是谁？ 嗨，我是维腾。 哟，嗨，维腾你好。 是刚刚精进自己说话艺术的维腾吗？想必这通电话会非常精彩的吧。 维腾你好， 我来让大家不睡午觉了。 好， 那个来分享一下暑假以前发生的事情。 好， 就以前暑假的时候，刚考完国中，嗯，然后等高中的这一段暑假，就被一个补习班电话打来，嗯，然后每天呢都会有一个开心的，就是因为那补习班电话打来都会问说要不要补习什么的。可是这个女生的起手是很厉害 哦，她怎样？ 我先拒绝她， 还是要喝茶？ 国高中生的我在追求按摩 哦，是哦， 她是直接说你可以陪我聊天吗？ 哦， 因为我在打工这样子。那那时候没有谈过恋爱，就哇，整个中了。说哎，好，那一直跟他每天，就他每天会固定八点打来，然后跟你聊天。 什么早上八点吗？ 啊，晚上 吓我一跳。 嗯， 对对对。然后打来之后，就是连续打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就有一天就不打来了。 嗯， 然后就 哇，欲擒故纵啊！ 对，就整个。紧张害怕，然后后来，而且到那天晚上之后，就是晚上，因为我们后来有交换手机号码，他突然在那一天没有打给我的晚上，传了一封简讯跟我说，哦，我今天没有打给你是因为我去看电影的，这样子，我说，哦，我就回他说，哦，我以为你忘了打给我什么之类的，那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跟我见面？你要不要来补习班试听课程一下？ 一定要去。 对，就一定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就，因为那时候就去了，看到他就不，因为你已经满心期待的跟那个人见面，而且声音很好听。 结果 就他也没有让人家失望，可是也不是说非常漂亮的那种女生， 哦， 就是你看得顺眼。 嗯嗯， 对。然后后来我还是很明确，就是我意志力很坚强的说，哦，我不会补习的，我不会补习的，这样，那种感觉。 嗯， 那他说没关系，那我们私底下还是可以每天这样打电话。我想说。嗯，就是私底下就觉得说好棒哦，这样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说，你来补习好不好什么什么的。我说不要啦，我已经跟你拒绝了。他说那我们一起去看电影。而且他还先设了一个伏笔，说因为他的女生朋友想要跟他一个喜欢的男生去看电影，可是又带了他，所以他想再带一个男生去。对，然后我们就去看了那部电影，我还记得叫做饺子三根， 哈， 那个是就是里面很多， 就对了， 对，有鬼片，可是它是有很多激情戏的鬼片， 嗯， 后来呢，就是他因为那是暑假很热，结果他出现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他是下半身是穿那种小短裤，牛仔小短裤跟拖鞋，可是他上半身穿的是超厚的那种长袖，有点类似羽绒外套的。 为什么要这样啊？ 这精彩就在这边啦、啊。进去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因为就是两队两队嘛，那坐在那边看看看看的， 不会吧？ 就是、 什么？我都还没想到。 不行了啦，太激情了啦！这可以在这时候讲吗？ 什么啦？ 可以啦。他就说，他就看到激情的部分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说：“你陪我去上厕所好不好？” 好，我不行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看着他说：“这时候不是女生都会约女生去上厕所吗？”我就说：“你应该约你朋友吧。”然后他说：“哦，因为我他就他就找一个借口，他说他不想打扰他朋友两个人这样子。”然后我说那我也没有想要去的感觉，我就有点打发他的意思。 人家丢球不接这个，你怎样？你到底是怎样啊？ 没有，你让我讲完后面，他很厉害，他真的。后来到第二段激情戏又出现的时候，他就又讲了一次，拜托陪我去上厕所。然后我就说不要啦不要啦。就是这样。我觉得怪怪的，好像应该是女生陪女生，我还是有一个那种感觉。后来到第三段的激情戏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我里面没有穿。他说他只有穿内衣。 然后呢，小维腾，小维腾怎么反应？ 然后我就吓到了，这样不对啊，这样就我就又他说哦，难怪你要穿那么厚的衣服哦。然后我们就把这场电影看完了，后来就没有联络了。 什么意思啊？ 维腾，你为什么啊？为什么？ 没有，我那时候没有谈过任何恋爱，而且我没有摸过任何女生的手。就我摸过就 我 妈的手。 就是你里面没有穿，你只有穿内衣，你可以穿薄外套，你为什么穿羽绒外套？ 还是会不安全吧？就觉得厚一点之类的。I don't know。 而且我前一段就是在暑假的， 一种补偿的潜意识。 对，而且我暑假的前一段有发生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是我对女生突然那么对我那么好，我很害怕。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追了一个女生，追了很久，我为她从85公斤减肥减到60公斤，结果她在别人的，就是到最后我们出去的时候，都是我帮那个女生用我的零用钱付请她喝饮料吃东西。就后来才发现，就是如果我没有钱的话，她是不会跟我出去的。 哦，就是因为他知道你有钱，你会请他，他来跟你出去。 对，所以我后来之后对突然对我示好的女生，我有点吓了一跳。 等一下，这位补习班女孩到底怎么了？人家这么喜欢你，这么想要跟你在电影院激情。 哎、欸，她多大、啊？那个时候那女生 一样大、啊，一样大，都15岁。 你现在回想起来的那个感觉是如何呢？ 就会笑啊，就是 雅虎奇摩新闻下面那个新奇、愤怒、可惜、开心、 好笑， 对，还是那什么呢？ 我就是五味杂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我想说，如果当下真的跟他去厕所，我可能隔天就会上新闻了吧？ 哪会上新闻？ 我觉得他如果当他去厕所，这好像是一段会不堪的回忆。 为什么会不堪？ 我觉得好像不会开心。 为什么？ 真的会微疼。 会吗？不是，微疼是一时的，但是， 可是就是好家在我没做过任何事，没有答应他，我就nothing，OK、okay。 不是，因为这个女生其实很怪、欸， 有吗？ 我觉得我想羽绒外套的人就是很怪啊， 还好吧？ 你会选择穿羽绒外套，就是不对，不对啦。 没有电影院可能很冷啊， 可是你要走在西门町街头哎、欸， 是西门町吗？ 哦，没有，它在台南也算西门町的地方，一个电影院很大， 就很热，台南哎、欸。 对啊， 你要从你的衣橱，你穿好你的内衣，你穿好你的 bra 之后，你要去打开你冬天的衣柜，拿出那件羽绒外套来穿哎、欸。 我觉得你们幻想力就太低落了，就是有很多那种幻想，就是。里面就是完全都没有穿，可是外面就要穿大衣，就一定要大衣，然后打开 那 才有反差， 啊、 才有反差感。男生是暴露狂，女生就不是暴露狂。 怎么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不想看到男生，我想看到女生啊。 你觉得那个羽绒衣女现在会不会有刚好在听这一段？ 我觉得他不会啦，他应该蛮独立的，应该是离开，就是离开台南的，然后到处游荡吧， 不是啊， 应该是不会。 居然讲人家到处游荡， 你未来把这一段剪成了录音档或者影片档上传以后，他顺便就会看到啊。 有人问维腾说，你会把这个故事画出来吗？ 对啊，会不会画出来？ 不行，我的漫画里面这是小学生还蛮多的观众。 哦，你觉得这个太成人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OK， 好。 那我可以再分享最后一件事情吗？ 什么事？ 上个礼拜我去上马克的课，然后我进去看，我看到歌的第一瞬间，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我一到一个地方，我的第一个习惯都会走进厕所，然后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结果我一进去的时候，看到哥在尿尿。 对啊，怎么样？ 而且跟各位听众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 看小马克哦， 不是，就是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件事：如果你遇到一个你想跟他打招呼的熟人，不熟的人，可是你又想跟他打招呼，发现他在上厕所的时候，你一进去的时候，瞬间就直接走到大便的地方，或者是就是不要理他，自己去洗手，因为你绝对不会想到那一个人会想握着他的老二跟你说嗨你好。 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不成文的规定吧，不要在男厕打招呼啊。 对，所以我那天进去的时候， 男生心里会有默契就对了。 对，就是这样。我那天进去就直接冲进去这个上厕所的地方，等哥走出去我才走出去。OK， 讲完了，拜拜， 拜拜， 拜拜。休息一下，听 广告啦。Hello， 大家好，我是韦礼安。 大家好，我是刘以豪。 因为战乱，全球超过2250万人沦为难民， 其中过半数是儿童。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安全的在难民接待中心好好吃顿饭。在这里，孩子奔跑不畏逃难，扬声不畏呼救。 邀请您捐款饥饿30，让孩子做回孩子的样子。更多资讯，请至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新时代修旅先锋 New Ford Kuga 进黑版强势登场，搭载安全驾驭本格 ACC 及 AWD 系统，坐拥世界级 EcoBoost 双涡流涡轮引擎，傲视同级245匹最大马力。Kuga 进黑版智能修旅更添跑格魅力，限量免费升级30000元进黑运动套件组，欢迎莅临赏车。 Ford。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热力开唱，7月21、22日，桃园展演中心清新玫瑰趴，邀请到魏如萱、朱敏恩、谢明佑与面包车乐团、陈珊妮、柯志堂、廖文强等28组乐团，详情请上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意识到此刻，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前进。 只想听你说。 柯志堂吟游个人演唱会，2018 8月25日，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好多音乐。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One more， 转身甩转下去。 Two more， 伸手上腿拉拉筋。 Three more。 矜持，也可以加点浪漫来装饰，不急不慢，一月一天一分一秒，不慌不忙，忍耐也是感情需要。少了点坚持，多了些幻想，都需要一点耐心和矜持，也可以加点浪漫来装饰，不急不慢，一月一天一分一忙不忙，忍耐也是感情需要，属于梦的陶瓷，我努力拼着，试图挽回，却还是没能弥补干裂。谁能告诉我，希望是什么写着？也许少了点坚持。相遇现实的差距，属于梦的陶瓷，我努力拼接，试图挽回，却还是没能弥补干裂。谁能告诉我，希望是什么写着？也许少了点坚持，多了些幻想。 王丽人的陶瓷， 等待也是期盼，时间味道只有等待。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要跟你说声再见了， 拜拜，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然后要记住你很棒。 这首歌曲来自于 Dino 李玉玺的没那么脆弱。 走得比你陪我远，但无所谓，无所谓，总有那一天，它也会有期限。这些年，我过得算完美。一些夜晚我喝特别的醉，但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反正我对你无念。在雨下太重的时候，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不要找我，千万别说想我，我怕会有眼泪滑落，让你又误会了什么，但没什么，我没